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。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世上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-1964-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食药监总局近日批准了89个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的注册申请，注册审批工作严格按照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审评，规定其主要成分及可选择添加营养素必须明示，标签标识不得使用虚假、夸大、违反科学原则或绝对化的词语，不得涉及疾病预防，不得涉及治疗和保健功能。工信部、民政部和国家卫计委近日联合印发《关于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的通知》，提出要建设一批示范企业、乡镇和基地，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和应用推广，鼓励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加大对应用试点示范工作的支持力度，从政策、资金、资源配套等多方面扶持示范企业做大做强，加快示范基地产业集聚和应用试点。8月15日，涿州市召开园区工作调度会，市领导王艳青、陈宇、周林伟、王志前出席，高新区、松开区、经开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。市委书记王艳青指出，河北省委省政府和保定市委市政府对园区建设工作高度重视，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。他要求各园区要根据各自的特点扎实推动工作的开展，高新区要重点提高效率，加快项目的落地开工，松开区要突出大字，开展大的战略合作，引进大的项目产业，形成产业链，经开区要注重把工作做实，制定工作任务目标，稳步推进各项工作。他强调，当前涿州市面临良好的形势和发展机遇，各园区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，不畏困难，积极开展各项工作，推进园区建设，使整体工作取得新的突破。市长陈宇指出，各园区要进一步清理工作思路，积极推动项目落地，认真分析研究具体指标情况，针对具体问题制定具体对策，同时要加强上下沟通协调，抢抓重大发展机遇，找准园区在建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，有针对性地采取解决措施，积极推进园区建设更快更好发展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树正气，讲团结，聚合力，促转型。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，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，12天带您游遍香港、澳门、广州等南方6省8地，参与文化艺术展演，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。咨询电话03123800611，152000866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侣。 我们的脚印， 那总是爱情的

I am flying, I am flying.